进了王公子，不光赃搂抱在怀，我把唐二人好友一逼， 你坐来 黄本时下父母要亲， 此话怎讲？ 苦中儿去路问， 苦中儿去路 啊，二位大人， 大人 我把唐二人也好友一逼， 你坐来 放香台上怎么待？ 此话怎讲？ 临死他也忘不了探花呀！ 讲。 在你院中花了许多银两， 怎么倒落过乖带二日子？ 并非公子乖带，乃凡夫所赠。 你赠他多少？ 何夜之间有无天平等臣云少一用，不过是300余两。 哎呀，铁柱，那日回的旅店用天平一称，果然300余两，与他冲我的、 大人，王法师，你容他自己大人吧。 哎呀，本院的旧病又复发了啊！ 是啊，您 二位大人带上了吧。 司礼等带身大坐相前。老苏三，你将庄子亲友一一速来，我二人也好开脱于你。日若不然，你来看王大人的旧病又发作了。 二位大人哟，病 满腔来。

明天请刘大人过衙一叙。 遵命。 苏三，你暂且去远，本院也好开脱于你。 送下堂。

妈，起锅方便吧。 得了，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得了。 事不好了。 何事进化？ 刘大人查见来了。 这便日何时好？ 三姐不必惊慌，你请退一下。待我假装疯癫逃去监去，妈妈可有别目？ 有有有， 借来一个。 快点啊！哎呦我的妈呀，什么玩意儿？ 竟敢私自前去探监，我不免将此事施于潘大人知道，参他一问，官教他指定五杀是断送我手。来，拿到潘府 去。 两位公爵，上哪位听事？ 做什么的？ 刘大人道， 好着。 听听大人，我是刘大人求见， 宣我迟疑， 大人迟疑， 大人。大人 为了何事？那王金龙身为八府巡案，竟敢私自前去探监，特来与大人商议参他一问呢？ 命我以点为臣，还是成全的好。 什么？成全的好？ 成全的好。 哎呀，只是方才我得罪于他，这便日何时好啊？ 方有下官担待， 船长大人打到茶园。 参见出宾， 门上哪位亲事？ 做什么的？ 唤二位大人求见。 候着， 有请大人。求见， 有请， 有请。啊，大人， 大人， 啊！方才得罪大人，忘记实罪。 这。 苏三冤案一名，大人就该亲自发落的才是， 还是一同发落的才是升堂。 上堂， 苏三上堂。

想当年，奉王旨，来到北海，小贩奴洗干个面容道，彩色围裙，金花冠嫁衣。最近此案的早有案来他传承我，想不通翻往山河，第二盘牧羊是干血野鹅，阳台神天子王威臣把刀兵火斩，怎知道威臣我困沙漠，是无事也无改，人人轻轻同伤。打了坐臣的命我要上北海，我命上北海，我死也真人不能回来，家乡万里我难把世代，我难呐把世 再请欣赏《结亲》这场戏里苏武的一段二黄唱腔，冯志孝扮演苏武。 Yeah.

听众朋友，京剧《苏武牧羊》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